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星河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是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两男子为拍视频，深夜在大桥上持长刀奔跑被拘留。具体咱们听听酒吧里的街坊们怎么分析。你瞧瞧，就为了拍点视频， 哎呀，现在， 哎，对，他说的对，现在 不，现在视频真火，小视频， 这可不嘛，就是拍点这个幽默的、搞笑的，大家哈哈一乐。 最爱看的还是时事的，主要各种新闻啊，小视频，哪儿哪儿，比如说什么有一个事故。哪儿哪儿发生了什么什么 故事， 你得注意。 我喜欢那种搞笑视频，睡前一看， 幼稚， 哈哈一乐， 幼稚。 这怎么就幼稚呢？ 小孩儿一般都看这个是吧？什么猫和老鼠啊，类似于看成搞笑的。 不是，你生活压力大不大呀、啊？到底 你说俩， 生活压力大跟心智成熟是两回事儿。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上班累不累啊？ 累啊。 哎，你回去放松，看点这种幽默小视频，一高兴， 哈哈一乐， 一泄劲儿。多好呀， 一歇劲儿躺那儿了是吧？但是我关心这种发生的事情，我说明我这人那个心智成熟， 有社会责任感、 哎、当然这个我同意， 就这插乎着看，这个看点那个看点， 你看什么就来确定谁的思想境界，我觉得这也有点太简单粗暴的划分了吧，幼稚。小树不也个什么抖音账号吗？没事上去配个音配个图， 现在不都是看人家乐，自己也想参与一下吗？好了坏了的就玩呗， 小猪就是闲的，你知道吧？闲的、 哎。你看大磊，我就是幼稚，你就是闲的。 哎， 合着就他一个人是。 王大磊是严谨，对不对？ 对， 人家严谨，这个嘴严，手紧。 对事物剖析的透彻， 你得 喜欢看这种时事啊。哎， 你看见什么时事了？ 对，您讲讲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难忘的？ 比如说看到贵州吧。就有两个人在贵州的大桥上，为了录一段小视频，居然拿刀互相追逐。你说这个 真刀吗？ 真刀真枪啊，玩了命了。 嘿呀，不是演戏啊？ 他模仿演戏，他是想拍这个视频要这效果、哦，但是拿着可是真刀啊。 瞎比划。 对，其实就是在我看来，他嚷嚷的挺凶。 啊、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视频了，我也看了。 嗯， 两个人还发出了武林高手的那种。 哎呦！ 对对对对 哎呀啊哈嘿！行了行了行了，这是个医学片啊，这个人反祖现象比较严重。 这俩人互相啊， 哎、啊、对，俩人还互相走位呢。 哦， 你先走这儿，再走这儿，再走这儿，你千万别先走这儿了，再走那儿， 那就扎着了， 就拉着我了。 你先这么横着，再这么横着，然后我嚯一仰身，你可千万记着，我是这么再后仰身。 俩人设计好了啊，我是上三刀插花盖顶，然后你再下三刀孤树盘根。 记住啊，我得先迈左脚，再右脚。 对，我是左三刀乌龙闹海，你在右三刀怪蟒翻身。 定记清楚了，左右。 王大雷，你是导演吧？这刀招你倒挺熟的。 怀疑是王大雷给他说的戏。 谁给他说戏？ 明晃晃的两把刀一下吸引了民警的注意。嗯， 干嘛呢？大晚上不睡觉。 贵州俩、 哎、贵州的 俩天津警察。 小王是不是管制刀具？你看清楚了。 小王，你说是， 队长，确实是。 哎，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俩人没有这么聊天的。 二位，有您这功夫，他们这小短片都拍六遍了。 上， 哎，就这一句就对。 他们正 用的蝎子倒爬墙的办法， 叮当五四将我打倒在地。 哎，猛虎。 但是我得晃悠悠还起来呢。 二位，哎呦， 你然后是三拳两脚啊， 再把我打躺下。 站住，别动。 举起手来，哪部分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哎呦， 这句话 就这一套话， 不是怎么也得跟人家说清楚了，你们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第32条第二项规定，你们用的是管制刀具，你们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管制刀具的罪行。那么现在我们梅潭县公安局决定对你们处以， 哎，口音又变了。 当然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街坊们评论说你这是不是一刀流的霸王丸对了牙神换侍郎。请王大磊为这句话作以注解。 这是格斗游戏里的两个主人公，也许是盲剑橘右京。 一些九五后的街坊们说，王大磊你暴露年龄了。72变出新花样。酒吧里，小柱，谁给你剪头发？挺可乐的啊，挺可乐的。 还能有谁呀、啊？胡同口一只眼的老师傅。 人家小猪就不能提高一点消费的水准和档次吗？ 提高了，老师傅涨钱了，老师傅有5块涨到8块了。 那小猪拿不出个70-80块钱的，人家焗个油啊，人家烫个卷。 哎，小萌你烫着了， 你得找一个那个叫总监似的。 对对对，去了以后人家介绍，您是染烫还是洗一洗？ 洗洗。 小王， 师傅这级别就证明了店中的地位。小王 你洗洗。 哎， 啊，又来一位。你好，您是染是烫是洗一下造型？我做造型。 哎， 请问您想要哪位艺术总监？ 艺术总监，对，闹头来艺术总监。 那个是美化总监，我们这里有 Kevin， 有 Jessica， 这就不是小王接待了。 有 Kevin、 Jimmy、 Harry， 反正都不 是，就是没有你的名字，是不是？ Benny， 什么 Benny？ 这够硬的 Benny。 还有阿强， 哎，这听着像港台的啊。 然后老赵， 你像 这是理发馆老师吗？ 除老赵以外，以上的几位老师，您想要哪位呢？ 我想老赵，老赵已经掉到胡同口来了吧？ 这时候就上了一堆穿着马甲、白衬衫呀、 都一 辆皮鞋呀，没有，就特别帅的那个理发师，就是身形非常的 健硕，彪形大汉。 是对自己的身材有管理意识的这么一些理发师啊，造型师就来了。凯文啊，在您旁边。 理发师对身形有管理意识， 他是什么呀？ 健身教练， 他是长得很帅气， 哎，对， 俊朗的这么一批理发师。 对，让你看着他就觉得，哎呦，他这手艺肯定错不了。 错不了。啊，围着你的前后左右先看看。 来看看，咱们是怎么着？这儿下刀啊？ 你有什么需求？需要给您设计哪样的发型？如果要是男士，可能稍微简单一点，但其实现在男士的头发变化万千。 哎呀，现在要爱美嘛， 两边搓得很高啊， 对， 然后后面给你能 搓得很高啊， 很高啊， 这梨刺儿头。 哎呀，那是时髦，你就不懂了。你看足球明星好多也是这种发型啊， 这是石头石头毛， 对。 但是小猪啊，是觉得自己啊，经理发师打理之后，一定会从他现在的颜值上升上升上升，直击 头顶。 哎呀，我这让什么给砸着了，还直击头顶。 凯文就问小猪，你想要个平脑袋官呢，还是分脑袋官呢， 还是小背脑袋官呢？ 这凯文以前还就是在老理发馆干过。 怎么那么 听都是老北京， 不是因为跟你熟跟你逗吗？就、 对， 小猪就说了，可以剪短一点，但您别太短了啊！ 得把推子拿来了，嘎嘎嘎嘎 嘎！小柱说1厘米吧。 哦，是剪1厘米，是就留1厘米？ 没说清楚。 哎呦，对方领会错了。 对方咔着咔着下剪子就来了。 剪子 拿推子就是啊啊啊！ 干嘛收外子呢？ 没错， 快呀！ 就是这个 事儿。你看，就给您留了1厘米。 小柱的想法呢，是普通人1厘米这么长， 减掉1厘米， 但是造型师眼中的1厘米是这么长， 跟1尺似的。 剪完了以后，小柱坐那没动， 小头睡着了，再睁眼一看，哎， 谁？ 我头发呢？ 哦，我呀，剪这么长，我有点不认识自己。 不行，你们得给我改。 不是，这最流行的，哎，几位过来看看，是不是好看？ 对 呀，真帅耶！你这个发型，你以前没留过吧？ 特别特别帅。刚才我们有几位，哎呦您睡着了，您不知道有几位女的女顾客 都有这么短头发。 对您是赞不绝口。 好家伙，女足的，我觉得 对您是赞不绝口啊。说要是我有这样的男朋友就好了，真是帅的不可方物。 说瞎话都不挑好日子。 老叔当时想，那几个女的怎么都放走了，一个我都没遇见。 谁让你睡觉来的？人前台收银员也说，哎呦真帅，比您来的时候利索多了。 168， 260。 我说少了。 坐地就长钱呐！ 你庆幸吧，小猪，你头发长得快，而且男生啊多点长点短点，你考虑现在也伏天， 对， 短点短点还凉快呢， 对，出汗还方便。 再说你尝试一下新发型，没有什么错嘛，顶多我们笑话两天，过两天你头发长起来了，很快。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你跟女生头发不一样，你比如说女生去了， 试试。 哎，这位汤姆， 猫来了。 您这个头发呀，您发质稍微有点软，您最近做护理了吗？头发开叉有点干枯，看来营养啊不太够。我们这儿有一种精华液， 对， 很快在您烫染的同时上了这个精华液，您头发马上啊又亮又顺。 哦， 噗呲噗呲两下就好。 是什么好？是杀虫效果好还是染头发的效果？ 头发我们这简单的往上喷一下就行了。 哦， 在洗染的过程中少受伤害。一般女生都爱头发， 对吗？ 搁不住这两句劝， 跟那燃油添加剂是一样的。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发型？时髦点就可以。哎，最近非常流行那种空气的刘海，您要不要尝试一下？您看您的脸型，头发可长可短，可能可疏。 就是听他就行了，想要什么都对。 反正现在日本那边啊，韩国那边都很流行这种空气的刘海，要不要试试？ 东南亚都流行。 确实没试过，那就试一试吧。 跟季风一样。把推子也掏出来了。这小柱子给你理发一推子啊。 去草皮呢跟这儿。 不是，旁边他们吹风呢啊。 吓我一跳。 给您来点这空气刘海哈、 啊。是柜台里掏出来的是吧？ 这个以前是不是在饭馆干过呀？ 什么叫来点啊？ 咔嚓咔嚓。 这空气刘海咔嚓咔嚓就完了。 咔嚓咔。犹豫一下。 最后一下张剪子没脚等半天。 哎您看怎么样？ 总共总共五下。 我呀。 哇哇哇。 那几位又来了。 也都上来了。又真漂亮。 真是真是。 国际大明星的范儿。 好，这几位托我发现了。 最欠揍的就是这几个人呐。昧着良心说瞎话呀，灭了他们那血心了都。 别人不适合，但是您太适合了。 刚才您没看见，您睡着了。我们这有几个男的说：“哎呦，这些女朋友就更好了， 简直是美丽不可方物啊！” 哎呦，这不都走了吗？这几位？ 要拿包啊、哦！行行行，您把您的手环给我，好嘞。 存衣裳、存包是吧？ 啊，给您给您，好，到前台结账。好的，办张卡吧，这样您下次剪的时候可以打折，五折。 这次不打啊？ 前台收银员，哎呀。真漂亮，真的真的真的，这也是一种公关方式吗？ 是是是， 对吧？当你怀疑自己的时候需要别人的肯定，这时候 这几位就专门肯定别人的， 给你一个正反馈。 对， 你还别觉得自己剪得不好看，你只是看得不顺眼。 没错，他们挣钱就挣在反馈上了。 适应适应啊，你就觉得好看多了。 实际上是真难看。 也未必也未必，回家以后您问问周边的人， 尤其问问小柱。 对啊，你也去那儿剃刷子去了 啊？ 干嘛要诗朗诵啊？ 其实这件事儿得分开来看，有的时候是你看不惯自己，并不代表着不好看，有的时候呢是真不太好看，但周围人不忍伤害你呢，就拿好看的这么说。当然个别心直口快的啊，直接会说啥 玩意儿啊，是这意思吧？ 这 啥玩意儿啊？ 这傻头谁给你剪的呀？ 哦， 谁给你烫的傻头啊？ 哎呦，那骂街的话都到嘴边上咽回去了。 会直接这么说啊？那当然，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也应该交。真正的发现是 耿直， 世界的本质。当然，你剪完发以后呢，你回家，你妈妈要看见了，可能会跟你有很大的分歧。我妈最爱我梳的是马尾辫，回去烫卷发不好看，显老；那种齐刘海、后刘海不好看，显傻；法式的那种卷发挡一边脸， 法式的卷发 一边脸的挡不好看 哦， 显老；齐刘海好看吗？不好看，显傻；丸子头好看吗？哎，这好看。 他妈就喜欢丸子。 垫小辫好看吗？哎，这好看。 丸子头好啊，下饭呢、啊。 公鸡刘海好吗？不好看，显傻。小猪也是啊，两边就搓得很高， 傻 傻，烫了，傻 傻傻傻儿子，非得去那儿剪去， 给他妈气的。 而且小猪染了，他妈不好看，哪里去不好的青年呢？ 打那儿开始，我就信老赵了。 妈妈的意思就是，你也别老换来换去的。 关键是老赵便宜， 把你的肥裤子呀、 喇叭扣， 对，破洞的什么的都收起来。哎，妈妈给你弄裤线笔直了，这个 的确凉裤子。 对，你就相亲去，妈妈看着最好。哎，这样的事情，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嘛。王大磊戴金丝眼镜，你妈不老说你姥爷才这么戴吗？小猪一烫染，他妈就说了，这怎么给你安排相亲？我一散出头发烫点花，我妈就说大光明高马尾最好看。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哎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近处来，不亦搜辛苦。 行、啊，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啊。 三人行必有我师，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柱兄弟、小花妹妹都在，没我不灵吧。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李、 英宁、 王磊， 娱乐七十二变，敬请关注。 王大雷小的时候啊，有一天他爸下班回家，见两岁的王大雷蹲在洗衣盆里边哇哇大哭，他妈妈呢站在旁边束手无策。他爸就问说，这儿子怎么了，哭这么伤心？王大雷他妈说，嗨，你还不知道吗，你儿子想啊用盆把自己端起来。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小花的笑声特别爽朗，结果呢就被一个男同学录下他的笑声当来电的铃声了。有这么一次上自习课，呵，大家伙啊都安静的上课呢，突然间这男生来电话了。哎呦，这铃声一响啊，班主任蹭楞就从外面进来了，就指着小花的鼻子说，啊，你说我从八楼我就听见你乐了，你高兴什么。 王大磊强行被老妈带去相亲，见面之后呢发现啊，哎，这不是我小学同学吗？然后呢王大磊跟他妈说，这妈，我可不能跟他，这就是小的时候动不动就揍我，让我每天给他写作业，天天抢我那个饭钱买零食的那女孩。一小柱和朋友去吃小龙虾，隔壁桌的一个女孩问妈妈，妈妈，小龙虾回不了家，她妈妈会不会着急呀？一小柱一听都愣那儿了，拔虾的那个手啊都停住了，心想这么善良的问题，哎呀，我要是他妈我都没法答。这个时候老板上来解围，啊、哦，不会不会不会，他们全家都在这儿呢。王大磊呢最近失眠了，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于是李大红就尝试对王大磊进行心理催眠的治疗。哎呀，啊，你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躺在一片宁静的大海上。王大磊说，我怕水。那你想象一下自己躺在一片荒芜的沙漠里。哎呀，我怕晒。啊，那你想象一下躺在满是星光的夜空下。哎，我怕黑。你不怕死你就继续醒着吧。骗，这下王大雷睡得可香了。 小花的妈呀跟小花说呀，闺女呀，有三种男人不能嫁呀，一种是喷香水的，一种是爱嚼口香糖的，一种是整天穿拖鞋的。小花就纳闷说，这是不挨着，怎么也想不通啊，你说这是为什么呀，妈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标准呢？正问着呢，就看小花的爸回来了，就看他爸呀嚼着口香糖穿着拖鞋，打他们身边过去还有一阵香气。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李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

啊，基本上我们不用怎么操心啊。 哦 哦，主要操心的是你。 哦，哎、是我都按您的指示都给安排好了，就反正现场您就给把气氛弄热烈点， 绝对的。 哎，噔噔， 你听点乐曲， 不是这电话，电话。 好的，马上就到。 就说我们婚庆公司这电话的乐曲，你听着这么喜庆。当天我电话一来，噔噔噔噔，你说那玩意儿啊，感觉怎么样？跟过年一样。 好嘞， 你就只能看春晚了。 哎，好嘞。 王哥， 我看节目的 音乐我弄好了已经。 哎，你听听。 然后是灯光什么的，唰唰唰的，好亮着呢。然后这个 PPT 都亮， 唰唰唰。 PPT 啊，就是 做报告啊。 哎呀，你头来不放那个什么什么 小片儿？ 哎， 啊， 成长相册 啊， 都我们 PPT 做的。 行 ，PPT 啊是个文件的那个后缀。 行， 它代表的是 我就谢谢您啊。 哎，完了，马上婚礼就要开始了，准备倒计时， 5、4、3、2。 一呀、啊！我这腿都迈出去了。 一，哇，什么意思？这是啊？大家一起来！ 这首相信大家都听过吧？会唱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 不结婚吗？ 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哟，这不结婚吗？怎么唱分手啊？ 好，音乐停一下，停一下。哎，各位朋友，对这首歌还熟悉吗？ 熟悉。 哎，十年之前你 不认 识 我，我也不认识你。 对，就是这词儿。 你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你。 啊，不用往下了，就到这儿就行了。哈、啊，今天我让你们认识我。 拿下呀！ 我就是今天婚礼的司仪， 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 哎，我很高兴来到这里，那位新人的婚礼。朋友们，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 怎么还有人说话呢？婚礼是马上要开始了啊！ 这是序曲，为了让大家安静。 对，啊，在婚礼式开始之前，我们要放一段成长相册，让大家看看二位新人是怎么成长到今天的。 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好，我们放这个乐曲， 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哎，这歌节奏不错， 来，大家一起现场跳起来。 没有敢跳舞啊。 恰恰找一个成人失恋的方法，好让心情好好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面 画一个叉。 哎呦，要吐那不用开始唱歌。 我们的婚礼仪式就开始了。哎，在这个叉后面有请新郎出场。 大哥，咱这歌是不是差点意思？ 没问题，绝对喜庆。您这意思，赶紧上场，鼓掌。 好。 哎，大家好，我是。我说今天的新郎，我有点紧张啊，大家多多原谅。 啊，不用紧张啊，没关系。那么今天站在这里，新郎要迎娶我们美丽的新娘。好。好，伴随着悠扬的乐曲，新娘出场。 眼泪流。 哎呦，这歌台上呢。 看看，经过十年的时间，二位新人已经认识了。新郎走啊，去。接新娘，哎， 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对吗？你看看， 换一歌， 好，对，哎，好，哎，咱们先进行下一步，交换信物了啊，换一个歌，哎，交换信物，你给我洗下来，鼓掌。 这歌还起码没字儿，全是音乐，这行挺好。怎么还是这个？ 对，新郎就是从要新娘电话号码开始的。 也爱过他， 对，新郎也爱过他， 无法自拔。 对，你看看今天无法自拔了吧？ 你会假装潇洒， 可能假装潇洒吧。 放弃他。用一段神话， 嘲笑彼此一样的傻。 看看二位新人就这样是有共同语言的。 孙子，你给我在这儿。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事情啊，确实是个实事儿。司仪在婚礼上唱起了《失恋阵线联盟》。说啊，在这个热闹的婚礼现场啊，这司仪唱这歌，宾客已然是议论纷纷了，一对新人更是被惊呆。不仅如此呢，婚礼现场还播放了像什么《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十年》《下雨天》《断点》《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等的，新人们认为与婚庆主题格格不入的歌。 我就感觉自己这婚礼都办砸了，那婚宴结束了，然后我还给朋友发微信说这婚礼有点小小的状况，这招待不周，大家多多原谅。 大家都说没关系，我们很开心。 那你们就开心了。回来我媳妇儿说这喜事办的都不完美，完了都不乐了。 这事儿不赖我，他们这个婚礼我闹挺好的。 你给我闭嘴！ 一样的傻。那个司仪自己是这么理解的，他认为呢，刚才选的这些歌，什么失恋阵线联盟，并非是分手这个主题嘛，演绎的是什么呢？哎，王哥，演绎的您觉得是什么呢？ 爱情。 是谁对谁的爱呢？ 新郎新娘。 那么有什么不妥吗？ 没有啊，不妥就是他们不给钱。 新郎现在尚余16000余款没有结清，婚宴过后新郎以及家人呢，将婚庆公司相关的设备以及集装箱予以扣押。接到报警之后呢，警方对双方进行了劝解，并表示实在谈不拢，可以走诉讼途径。这个事情会不会十年之后才能解决呢？ 那这十年我吃什么呀？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 您看看，没有设备只能拿人唱。 前信有限公司。您早到了就不说开个窗户呀？ 嘿，没理你不就得？您进屋你把窗户开了不得了吗？来这么一句闲话干嘛呀？你瞧，就这样，我就烦这个办公室办公室，要不然呢您就别在这办公，要在这办公啊就一张大整脸干嘛呢？给谁看呢？我们上班来给您扛脸子来了。 瞧瞧瞧瞧，这个我实在没法帮你核对了，你错的太多了，你要不然重新做一张吧，我可没法弄。 我跟你说啊，他们给那个数据就是乱七八糟的，我这好不容易给 他 整理。 那你找他们呀？ 是，我跟你解释一下，我没说不找他们去呀。 我只能照章办事。 你干嘛去？你干嘛去？ 王姐，你说我屋里那谁多讨厌呢？ 你屋里谁呀？ 威尔。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留胡子那个， 你跟他住一屋了？ 不是，我是办公室里。 哦、 哎，他早上起来吧，弄得那屋里全都是那个葱油包子的味儿。 嗨， 也不说给开个窗户。 他这人就这样，好吃那个。哎，我倒没听过那儿卖葱油包子的。 哎，那葱味可重了，不好吃蒜，回来以后也不刷个牙。 哎呦， 然后你说工作上的事儿吧，那天就布置这事儿，他不干。又拖到昨天，昨天又不干，今天弄弄一大堆错， 这真是 这样。 我跟你说啊，你要不说呀、哎、我还真不知道，以前以为这人还不错呢，你知道吗？他这个人啊，别的毛病我不知道，就听说一点小心眼儿，你留神吧啊，他是不是瞧上你了？ 别瞎说，吓着不吓着、 哎、不是，我跟你说啊，真的有可能。哎，他这个蒜味就是为了引起你注意，不开窗户就是为了让你多看他两眼。 你老公跟你谈成这样？ 也不是，嘿，其实啊我们谈的挺有意思的。还有谁跟你说你头一次吧、 哎、你别烦了， 头一次见面。哎，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以后跟你讲。 哎呦，你说说，岁数不大脾气不小，这个我这管不了了。这有朝一日我要是服了证，这我怎么管呢？干脆我呀，我明白不行我来干他。哎，我把你吓唬跑得了，我给你来点啊小破坏。老贾，您这红脸白耗子呢？ 这个20， 来一只， 来一只， 来一只大的。 哎，嘿嘿，好， 谢谢。哎呦嚯，这还真咬人呢、 啊， 这个 啊，你别着急，别拿手碰它啊。 哦， 哎，该笼子里拿走。 谢，哎，得嘞，红脸小白，我就指你给我立功了，玩去吧。 这什么小东西啊，真好玩，小白鼠吧。哎，小白鼠，哎，小白鼠， 呵， 来吃这个吧，吃这个吧。 哎呦，他不怕耗子呀？ 哎，我弄一笼子给你装起来，弄个什么脚蹬子那玩意儿，你蹬去呗。 天哪，这耗子刚才我咬我、哎、跟他还挺好，好家伙。 那小 感情这红眼小白是个小叛徒。 好啊， 来，真乖，好极了。 公园小白不行啊，嘿，一计不成我再使二计，我不把你吓走呢，你小丫头片子，等着。 不要，领导说那个得赶紧交了啊，不是我催你。 嘿，我可告诉你啊，我可是下班前把这完成了，你什么时候完成你自己看着办啊，我走了。 是你下班才完成，你说我什么时候完成？你搭档算倒霉了，什么说能 掉还没走呢？ 王姐不走了， 哎， 今天晚上得熬到三点钟。 哎呦，那么晚呢，可得留神啊。 还不怪着你威尔， 我一人回家注意安全啊。 我都怕回不了了，真是王姐，你看威尔这么多活早不干，现在堆到我这儿来。 哎呦，他是不是瞧上你了？ 王姐，你又来了，你赶紧回家去吧，给你老公讲你们俩相遇的故事。 哎，今天我们出去吃饭，纪念，回来给你讲。哎呀， 回来来喽，回来喽。 喂。啊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喂，有病，真讨厌，谁把电办公室电话给泄露了？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喂，啊，一点都不像人，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不见了，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肯定有林威尔在外面乱登记，把这个号码登记出去了。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下回我把线直接接他桌上。去去去去，戳他戳他。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把线拔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哟，全新老板。喂， 喂，刚才我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 啊，老板是这样，有人 怎么还把线给拔了？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有什么事吗？ 明天那个保镖一定要交上来，知道不？ 这样这样这样。 啊？ 你该洗睡了吧？ 我也困了，终于快干完了， 都十一点了， 这么半天还没干完呢，我打下班在楼下等着他。哎呀，二计不成又生三计，这第三计我要不把你吓走，嘿，我一定娶了你。 哟，威尔 啊， 哎，怎么这么晚还回公司啊？ 还忘拿东西了， 行吧？ 嗯，是。 还真困了，回家回家。 哎，拜拜啊。 嗯，哎呀，幸亏没把这白背单亮出来，到时候人该纳闷怎么回事儿。白背单窟窿眼儿，嘿，我要不把你吓着的。唱歌呢？估计弄完了，我也赶紧化妆吧。配上，哎呦，配上这玩意儿还真够闷的，还人倒出来了。 走喽，人家你要。 喂。喂， 呦呦呦呦呦！开水，开水，开水！怎么躺地上了？快快快！掐人中，救人呢！怎么回事啊？ 我跟您讲 啊， 白的一身， 白的， 雾悠悠飘着，头上白面，黑的黑的面具， 白面， 黑面黑面具，不是黑的，是面具，不是面具，是黑的。 到底是黑的，是面具啊？ 黑头， 黑头。有老蛋没有啊？ 骷髅， 黑头骷髅，这什么戏？ 吓死我了！ 哦，我知道三打白骨精。 老在那嘀咕，嘀咕说吓不着我就要娶我。 哦，我知道，看上你了。 呼和浩特有这么一个企业工作的张某，因为啊看女同事不顺眼，想方设法的想捉弄她，甚至是装神弄鬼吓唬同事。这场恶作剧不但呀没有吓倒同事，反倒惊动警察。 后来呢，经过民警耐心的说服教育，张某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面向这位邢某啊赔礼道歉。 我们来听听张某的道歉说明。 这个实在抱歉，我这个自己这种不好的行为吓到你了，要不然那个什么吧，你也吓唬我一回，然后我会用我一辈子时间来对你进行补偿。终于在民警的见证下，一对仇敌进入了 新的办公室。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